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识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的咩？ 是啊，真的食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Hey, hello, 大家好，又是到星期五的政治咖喱饭了。好多晚好多礼拜呢，我哋政治咖喱饭呢都有嘉宾主持或者叫客席主持的，因为刘世良呢就并不是著草，亦都不是流亡，他是会回来的，不过不知几时我们。所以呢今天有幸我们再一次呢就请到曾经上过来我们政治咖喱饭节目的吕文光议员， 西贡 区议员。在吕文光议员旁边就是另外一位西贡区议员，工作地点都是在将军澳的林少宗议员。 大家好。 林少宗议员就是第一次上来我们节目的。多谢了，多谢两位上来。他们两位上来会跟我们在今天的环节的第二节那里讲一讲他们自己服务工作的地区都遇到的情况或者是问题，就是这个签发酒牌的制度问题。可以跟我们讲，就是分享一下。未去到这个环节之前呢，当然就是关注我们香港人都很关注土地房屋供应问题。刚刚过了的礼拜四，即是昨天的早上，其实就特首林郑月娥或者我是城寨节目主持人，很喜欢说七婆最后一次去到立法会的答问大会。而特首答问大会呢其实有两类的，一类呢是他开始的，跟梁振英不同，就有长和有短的。他就恒常地每个月呢都去一次立法会，就是一些短问短答的短的特首答问大会，半个钟而已。所以议员呢就连问连答呢得个3分钟。但是昨天那次呢就是长的，就有整整个半钟头。可以答成差不多超过成10多条问题的。立法会议员和特首连问连答是可以长达成5分钟那么多的。所以呢就在政策讨论的深度啊、阔度啊也都讲啦，议题涵盖的范围也都阔的。两位应该跟很多香港人都有留意到啦，就当然也都是有很多问题啦。在我们今晚节目举行的同时呢，其实今晚呢是刘晓波逝世1周年，在天马公园呢其实呢是有这个的集会，我们因为做节目就去不到。但是更加多香港人呢也都同时关注呢，当然就是民生议题啊，是这个楼市啊，这个的土地房屋供应啊，土地大辩论啊，这样的。当时呢我就问了个问题，其实都是延续咁啱上个礼拜又是特首答问大会，不过就是短的。上个礼拜就问他，根据这个环境这个环保团体环保祖国做的民调呢，就原来呢香港呢是得个30%人支持呢就土地供应专责小组里面的不同的增加土地的方案填海呢，原来只是得30%香港人是支持的。更加多香港人超過一半，差不多60%，超過60%的呢就是贊成呢。第一，原來呢就是發展中土。第二呢就是限制非港人買樓。第三就是這個削減單程證，而削減單程證的配額，即是每日150個配額，這個呢其實是涉及埋特區政府應該是要有這個單程證審批權的。林鄭說什麼呢？林鄭上個禮拜和這個禮拜我問同一個問題，她都是說，即是范議員你應該有怜悯心咁样，系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吓，你话系要有怜悯心，咁边一啲系怜悯香，边一啲人会去怜悯香港人呢？咁香港今时今日咧就已经系平均收入 19年要不吃不喝咧，先儲夠錢咧，係買樓嚇。香港人嚇越住越細啦，咁就要住爛米樓，要住劏房。香港人嘅公屋輪候冊咧就越等越長。香港嘅港鐵咧就逼爆，日日都要逼爆啦。咁邊啲人去可憐香港人咧？邊啲人去憐憫香港人咧？咁樣係。咁就林鄭月娥咧就一而貫之就好口硬啊，就講到明咧就話單程證呢個制度咧不能夠喐動噶啦嚇，冇得傾。冇得講嚇，咁我覺得當然係有問題啦。第二咧，反而咧就口風有少少鬆嘅咧，就係話啊，限制境外嚇人士嚟到香港買樓置業呢個政策咧，就可以考慮嚇。咁啊，其實咧呢個唔係好唔係話好新嚇，其實咧喺之前佢都係有講過，不過嗰陣時咧講得更加冇咁實，就只係話咧會睇外在嘅情況，因為咧呢啲房屋政策如果係講得官員較為具體嘅話咧，就會有機會咧係俾市場或者嗰啲所謂嘅叫炒賣嘅人士咧就斷章取義咧，就可能會令到個市場即係可升而可跌啊咁樣嘅。兩位點睇啊？聽到佢咁樣講係。有冇街坊同你反映過嚇？咁即係代表乜嘢咧？咁樣係。 嗱，你問我咧，其實現實情況喺近排嘅數據咧，其實都仲顯示到香港嘅樓房有唔少係一啲非本地人咧，你可以話內地又好，或者其他地方嘅人嚟買。咁譬如話最近報紙都有報六月份嗰個買家印花税 buyer step duty 嗰個咧，通常就愛嚟收一啲非本地人嘅。個人或者公司名義購買的一些物業所收的稅項的，在上個月六月份呢就那個涉及稅款呢去到17.2亿，按月是增加了一倍的。當然在這一次的宗數就有些跌啦，就340宗就跌了10%，但其實重點問題是內當中其實相信有不少都是由內地或者相關的地方來的資金，其實顯示了一件事是熱錢是不停流入來香港，尤其是你知道最近中美貿易戰開始開打了，接下來還會不會有再多的資金啊或者之類的地方需要避險，也都成為一個有不少人士憂慮的因素。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數字啦，就是政府是去提供的數字給立法會員，當立法會員透過書面口頭質詢就說2017-18年的年度呢頭那11個月就是說上年2017年的4月去到今年的2018年的2月呢，原來就涉及不是持有香港身份證又或者是用公司買家的住宅買賣的協議的數目呢就高達三十九宗嚇，咁咧就係整體協議數字嘅5.7%。嗱，你睇，咦，5.7%可能唔係好多喎，咁樣，但係咧原來金額咧已經係高達522亿嘅，而呢個522亿，你睇一睇嗰個第一就個百分比同埋個涉及嘅金額咧，都係喺過去嘅五年咧係去到一個新高，即係有一個趨勢，而嗰個趨勢咧係持續上升，係多咗嘅嚇。咁呢個符合過去我哋嘅印象啦，就係話即係大陸嘅資金，又或者係即係非本地人喺香港買住宅，而從而令到嗰個樓市係不斷熾熱，樓價被推高咁樣。你好似話之前海航佢哋就買地皮，即係令到麵粉嘅價格係創新高啦，咁樣係。咁但係買樓嚇，咁啊，我諗好多香港人都有呢啲經驗啦，更加唔好講話地產經紀，即係點樣一嚿一嚿錢咁樣咧，係去即係係去買香港嘅住宅咁樣係。咁所以咧個印象同埋實際數字都反映到咧，其實香港嘅樓價係高咧，當然同即係呢個即係境外嘅資金，好似阿頭先阿呂文剛議員講話熱錢嚟到香港而谷高嘅樓價係有關嘅咁。 所以其實變咗而家林鄭去走去有少少口風轉變，如果真係呢啲之前佢出嗰個房策解決唔到嗰個樓價問題，有可能會唔會再推出一啲限制非本地人買樓嘅一啲政策，係唔係冇原因嘅？不過問題係要大家就要探討呢個方法，大家係咪覺得真係能夠解決到而家嗰個樓價問題，定係仲有一啲叫做漏洞需要 推行呢個防止即係限制本地人、非本地人購買房樓房嘅時候，同時要再諗埋一啲避免佢哋走法律罅又好，或者用一啲方法避税或者避免呢個限制嘅方式。 是林鄭就不愧是這個技術官僚啦 AO 出身啦，也都做過很多年的不同職位的高官啦，又是政務司司長啦，做過發展局局長啦，這樣是所以她也都說了、政府現在現行不是沒有政策啦，是有政策，就是這個雙辣椒啦，就說如果當這個辣椒變得不再辣，即係換句話講，當個市場係適應咗啊，又或者唔能夠係透過辣椒係去壓抑得到嘅樓價啊，咁咧咁就可能咧政府就要有其他嘅招啦，咁樣係咁其他嘅招咧就包括係咪可以雙管齊下，又或者係即係去限制呢啲唔係香港人唔係攞住身份證嘅係去買樓咁樣係。 范議員，我就係想問喺你嘅角度，就係到底你會覺得用限制非非本地人買樓，對於而家嗰個樓市熾熱嘅樓市，可唔可以譬如稍微撳一撳啊，或者係有幫助咁樣樣啦？ 我當然覺得有幫助，所以我先藉著呢個特首答問大會嗰度係去講出嚟啦。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咁嘅提問嚇、國際經驗亦都係有嘅嚇咁。你不要說話，只是譬如說很多大陸新移民去其他地方啦、當他們移去其他地方，而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又即是落地生根啊，要置業啊、置業和安居就扣連起上來、所以很多時候你看到溫哥華、多倫多、這個的西雅圖、或者美國、你說西岸、東岸、都有因為有不少的新移民，特別是華人的新移民進駐呢，就會令到當地那個的樓價是被推高、當那個需求增加、供應是維持不變的話、就會有這種這樣的情況啦。你看到有些、外國政府就會採取這措施，因為會有民憤民怨的嘛、當樓價高通脹，我們那個的收入、我們的儲蓄就會萎縮啦、這些其實即都是經濟學的 ABC 啦、我們的購買力，實際的購買力下降嘛、你找開10,000元、20,000元、30,000元、樣，但你當個購買力已經不是等同於30,000元的話，那真的糟了，樣可以做的事不多，那怎麼辦呢？加上我們見得實在太多即這些、境外人人士嚟到香港買樓啊嘛， 呢個真係 咁，所以係咪要有所限制呢？我當然覺得有所限制，因為就算林鄭都講得好清楚，佢自己亦都知道咧，而家講緊嘅土地大辯論嚇，咁啊嚟緊要年底喎，其實係今年嘅可能10月、11月、12月先至有個完成咗整個諮詢，成個暑假就係呢個諮詢期啊嘛，公開嘛，跟住又要寫報告啊嘛，佢都講到明啦，等唔切㗎啦，佢10月就係施政報告啦，咁樣咁嗰陣時可能就要公布佢嘅填海大計。但是不要忘記填海是填海由港醖釀通過在立法會那裡拿錢真的走去填開工，跟住土地是要有一段時間的一個即係沉降去用得成為即係真係可以起樓的呢個時間係好長。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呢個只係即係中期、長期係去壓抑樓市或者增加供應，令到樓價唔會繼續飆升嘅一種嘅方法嘅喎。咁啊遠水不能夠近火嚇，咁啊就算你話要改劃呢個嘅咩綠化地啊、郊野公園啊，都係長期同埋呢個嘅中期啦，咁啊林鄭喺特首答問大會都講到出曬口述噶啦，長遠嚟講嘅話咧，填維港境外、維港以外嘅範圍填海係無可避免嘅，咁樣係，咁但係當我哋嘅樓市特別喺林鄭上任一年啊，係其實不斷升喎，係持續升喎，過去嗰應該係話26個月都係未試過。即係 下調 嘅，未下調嘅，即係不斷係升，亦都升咗10%㗎啦。咁樣咁每次嘅樓市升係苦不堪言，亦都係即係市民係會有民憤民怨㗎嘛。咁所以咁更加即時嘅係啲乜嘢嘅措施咧？又或者係配合埋呢雙辣椒，配合埋政府所謂嘅叫做增加供應啦，咁樣咁當然就係要思考呢啲限制境外人士係嚟到香港買樓咯，喺個需求嗰度係去做入手咯。 明白。 不過留意，我諗亦都要留意一樣嘢，因為其實即使由當日出 BSD 嗰陣時咧，其實都討論一樣嘢，就係話有一班人就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避呢、這個避呢個税，咁就其中因為其實主要係限制一個叫非本地人或者公司買樓，咁其實佢哋會為咗用避免俾咁多嘅税，但又要買到你哋啲樓喎，咁啊揾方法去避免啦。咁有啲就可能話揾啲香港人去買或者之類，但亦都更加多嘅唔同嘅情況，就係話關於用一個公司嘅形式去買呢一個樓房， 就是、繞過咗政策， 係係啦，然後跟住就透過購個公司嗰個股權亦轉弱轉變，咁就將你嗰個物業 公司買賣 係啦，公司買賣將個物業就由原本係可能係香港嘅公司變成咗外地嘅公司，咁啊佢又避咗呢啲税，又仍然係將一啲熱錢又好，或者總之佢資金亦都仍然係買到香港嘅房屋，所以就其實係需要同時去諗一。即係林鄭喺真係想，譬如限制一啲非本地人買樓嘅情況底下，亦都要同時諗一啲方法去嘗試睇下有冇辦法杜絕到呢樣嘢。如果唔係咧，就變成喺記錄上面就冇咗一啲非本地人啦。但其實個樓價撳嘅成效打咗折扣咁啊，其實大家都 所謂消化係啦，咁啊公用開頭就可能會有啲壓抑嘅， 係啦，通次次都係咁喎， 咁樣 係。佢每一次啲房策嘅政策都係嗰一下就好似有少少反應，但每一次跟住又繼續升上去㗎。 其實佢每一次咧用一啲嘅推出一啲嘅新辣椒都好咧，好多一啲嘅人咧都會識得走一啲嘅法律罅。杜絕嗰個政府推出嘅辣椒，即係我哋頭先等阿呂文剛講啦。哇！咁我可以用一啲嘅公司型去購買一個樓房，咁變成可以轉賣俾一啲嘅內地人啊，或者非本地嘅居民，咁形成咗嗰個樓價咧，亦都會上升。咁頭先講到咧，好似阿林鄭講到啦，話第三件事啦，就話輸入即係嗰個150名嗰、那個、個人 單程證 啦。咁我亦都收到一啲嘅市民咧都反映嘅，其實係咪真係每一日真係需要150人？點解我哋個單程證咧唔可以自己審批？因為你諗下，而家好多時咧申請公屋嘅人士咧，已經由而家嘅3年咧，已經去到跳到去4至5年左右先可以入住噶啦， 係咪？超過咗5年。 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覺得咧，除咗買樓嗰啲咧，同埋都係政府咧，因為林鄭咧，我哋叫阿七姐七婆啦嚇，咁希望咧真係關注緊嗰個即係內地個單程證審批權。 其實講開團聚。既然近排中央政府係經常講話大灣區有檢好，大灣區又呢樣嗰樣，咩一小時生活圈啊，諸如此類一大堆嘢，其實有冇可能其實真係探討一下大灣區團聚，而又或者甚至我平時喺每兩過去幾次嘅土地大辯論嗰個公眾諮詢或者係區議會工作坊上面都提過，可唔可以將軍營搬軌埋上去，騰翻啲地出嚟俾翻我哋香港市民去用咧？軍營地佢講啊，經常強調話冇閒置啦，咁一嚟政軍解放軍嗰邊係咪真係肯答你有冇閒置？我有啲懷疑啦。即使當真係冇閒置啦，搬去一啲其他地方。甚至乎香港一啲香港都有唔少賭罪啊，老老實實。而軍人基本上唔係需要經常喺，譬如喺啲市區嘅地方出入噶嘛。基本上佢出入軍營有限制噶嘛，咁直接搬埋去呢啲地方，甚至乎上去大灣區又冇得探討嘅，老老實實。 咁就民間就經常係有呢個討論嘅，係我哋嘅特區政府係去嘗試迴避問題啦嚇。咁啊，今日就劉曉波逝世1周年，但係佢有個名言嘅。咁啊，其他網台節目主持人都有多時引用，就話即係方言在政府，真理在民間咁樣係嚇。政府其實不斷咧係唔願意面對，當我哋而家討論嘅叫所謂土地大辯論啊，香港嘅土地資源、房屋資源係唔足夠啦，咁所以。 要供應多啲係去解決叫所謂香港人嘅樓房問題嘅話咧，咁就其實四種用地咧，其實係冇好好地使用。咁政府就動輒咧就話打呢個嘅郊野公園啊、綠化地啊、填海啊咁樣嘅。咁嗰四種地就頭先我哋都有觸及嘅，第一。就是中土啦，即係廢置咗的農地、用咗嚟做咩咩咩咩泊車啊、擺 貨櫃啦、貨櫃啊。 第二就是李文剛頭先你講嘅閒置嘅軍營啦，嚇、即係香港人，只要你去過九龍塘，你都會見到喺浸會大學前面嗰個九龍塘嘅軍，即係嗰個軍營係空空如也嘅，間唔中你只係先至可能喺個鐵絲網嗰度望埋去，有幾個嘅呢個嘅解放軍喺度，唔知道做乜嘢嘅喎。咁樣係，嗰度唔係長住噶，係嚇。咁啊，第三就係呢個嘅丁地啦，嚇、丁地咁喺琴日嘅特首答問大會，公民黨嘅譚文豪都有講啦，係咪900多公頃？政府係預留咗嘅，係用嚟起丁屋嘅，咁樣係。咁點樣去處理咧？係咪應該要好好地處理咧？第四種嚇、就係、是。即係由2013年到而家都係鬧得熱烘烘嘅，就係呢個粉嶺嘅高爾夫球場啊嘛，就係呢個會所地啦。嗱，記住會所地、中土、丁地同埋呢個嘅閒置嘅軍營，呢四種地咧，其實政府都冇好好地去運用嘅，咁樣係。但係觀乎而家。社會上面的討論，林鄭又說所謂要解決這個土地房屋供應的問題的話，那就極有可能現在就說粉嶺高爾夫球場那個的會所地，因為是在2020即是兩年之後它那個的租用的時間就到期了，所以可能呢就會有部分那裡是會拎出來就舒緩少少所謂社會上面輿論的壓力啦、就不是只是一面倒地去搞我們的郊野公園搞綠化地，而家其實係捆綁埋嘅，嗱，我又做又攞部分嘅會所地，又開拓呢個嘅所謂綠化地郊野公園，仲要填海咁大家唔該收聲啦。我相信政府七婆佢嗰個嘅如意算盤就係咁咯，但係丁地係聲都唔敢聲嚇，呢、這個嘅。軍事用地觸及這個北京、即是解放軍的人面說都不敢說、即使市民大眾多時都有提到、喂，新加坡真的將個軍事用地將個軍營本來是鄰近這個的市區的搬到較為偏遠的地方、又是這樣。而最近剛剛幾日前而已、就有另外一個的事例了，就不是遠的了、就不是所謂國際事例，是大陸，就是深圳了。深圳點啊？係深圳自己都將個 高球場 係啦，高爾夫球場咧係收翻嚟，係去發展嚇。咁、所以咧，嚟緊我相信粉嶺高爾夫球場咧係會有一啲嘅處理嘅咁、樣係。咁但係都唔代表政府唔處理呢個嘅叫做需求啊嘛、就不斷供應嚇、土地又要供應、房屋單位又要供應，但係個需求喺邊度？需求就係、是。李文剛剛才說，或者我在特首答問大會多次提，就是我們的人口政策根本就是穿了個洞，就是沒有限制我們 的外來人口、大家看看這些數字很實在的、97年到現在，因為單程證配額每日150個、每年是新增人口，依賴單程證、不是自然、就是自然的人口增長、那5萬到現在呢，2018年是接近100萬人的、所以我們才去到、現在的740萬的人口、還有、不計這個的、這個單程證這個配額的話，還有什麼？還有這個的、輸入人才，不是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還有優才入境計劃、還有非本地的畢業生回港及留港的安排，這些加起來其實是在說75,000至85,000的、現在真的是說林鄭的、或者是叫特區政府新增人口、外來人口85,000的，其實是、我們由細到大都知道、香港是地少人多的嘛、是地少人多的嘛，在有限的土地房屋資源，我們如何去回應源源不絕每年新增50,000的人口呢、在2017年上年香港自然出生的人口只有10,000人、就是怎樣呢？出生的 BB 的數字減去了 去過身， 過身係 啦、就是、離世嘅數字，你係會得到一個自然嘅人口。但係上年啊，冇用盡嚇，每日150万，但係都講緊，唔係每日150個嘅單程證嘅配額。但係上年2017年咧，都新增咗47000。 嗯， 47000就係自然人口增長10000人嘅接近5倍。喂！大佬，咁我哋點搞咧？嚇、咁即係香港過去由1997年到而家新增人口嘅主要來源就係單程證，就係單程證。而只要佢哋係申請公屋嘅話，就係、是、會嗱呢啲其實根本係常理基礎嚟嘅。我知道有啲左翼人士或者有啲人戲稱話係左交嘅，講話新增人口唔代表單位係多咗嘅咁樣係呢個係廢話，你個真係常識都談不上。佢就話、哦，佢嘅理據就話、是。因為佢哋係團聚啊嘛，係咪？娶咗老婆，咁佢都係住喺同一個單位啊，咁啊唔代表佢哋要即係、就是、對呢個嘅房屋土地嘅需求係大咗，呢、這個一定係假話啦，係咪？即係睇下常年，因為要需要住嘅空間多咗啊嘛，咁佢哋會排公屋嘅咪會調遷咯。如果係有錢嘅嚟到香港嘅中產，佢哋咪會買樓咯，就係、是、咁樣啫嘛，其實係。啊、所以如果不處理香港的人口政策、又或者你只是處理依賴這個供應不處理那個的需求即是就是新增人口對、更加多的房屋和這個的土地空間的需求的話呢你永遠不能夠解決現在這個土地不足、或者叫所謂即是房屋的問題 的其實重點就是你要將那150個的、單程證審批員給回香港去看什麼人適合落到嚟，即係譬如可以負擔到自己嘅生活啊，或者係相關嘅事項，咁等香港喺接收某個數目嘅外來人口嘅時候，亦都可以有辦法睇到自己到底係咪真係 afford 到，咁先至能夠再喺其他層面上面再進，即係政策層面上，譬如房屋啊，就業啊之類的政策上面去做到個配合，如果你完全不俾自己有一個選即係決定權嘅話，就有得內地不停擁人落嚟，係會產生負荷唔到嘅情況。 係啊，係啊，林鄭就只係去到呢度咧，就每次都係獨步單方噶啦，人道主義，團結。你一提單程證的話咧，阿范議員啊，或者你哋係咪就係要禁止人哋家庭團聚？ 有冇憐憫心？ 這個又係廢話嚟嘅，因為點解咧？大家要記住，去制定人口政策、移民政策係全世界所有地方、所有嘅政府 都會嚇 嘅行為嚟嘅。你係因應你個社會嘅發展嘅需要咧，係去決定到底你要新增有幾多嘅人口，同埋嚇你要邊一類嘅人口。咁所以咧，點解新加坡嘅人口政策同埋香港人口政策過去有試過，譬如話有啲美國呢個史丹福嘅學者專家研究過，點解香港係會發展譬如話喺經濟啊，或者係嗰個勞動力嘅質素嗰度係咁差咧，或者比起新加坡咧就是因為我哋嗰個新增人口，佢哋個教育水平係低咯。佢哋新加坡係好有意識地去吸納一啲即係一個高教育水平嘅， 係啦， 專才嘅。佢哋知道咁樣咧，配合佢哋嘅發展。咁如果你有個移民計分制嘅話咧，佢哋個分數會高啲。高啲係代表乜嘢咧？你都可以家庭團聚，你可以比其他人快家庭團聚。即係移民嘅咧，就係換句話講，你嘅付出嘅代價就係要等，就係時間嘅代價。每個政府都係咁嘅，國家。社會就是你不會大開中門你來啦、家庭團聚不是的，這個是個需求，你可以甚至乎是去因為你的政策是製造出來 的 可以就著當時你需要特別某一類的人才都就特別再調整都可以的， 是的，不是因為這樣，不是因為你結親婚你就可以立即、或者是無條件又或者是沒有限制地去到那個地方嘛、全世界都是這樣，這個甚至乎完全不涉及所謂的又是有些的左翼人士或者左交經常、一提這個的單程證審批權是不是又是歧視、即好像、誰何曉華那類的人士、這個是完全是謊話來的、所以你看得到現在為什麼譬如說、歐洲有很多國家、開始又談、就是他們會面對一些移民潮的問題、當他們一提一說話是制定這個的移民配額的話、就可能會有爭議，有些的討論，而這個討論 論咧，就係、是、話到底佢哋國家嗰、那個或者個地方嗰、那個社會嗰個承受能力啊嘛。亦都有好多文獻係顯示咗，當一個社會你係要吸納，係我哋係移民城市，而從來都係咁。但係當個移民進入，即係作為外來人口進入個社會，適應嘅時間長短，同埋即係多同埋少咧，其實係有一個嘅平衡嘅。太多又有問題，太少亦都好似林鄭所謂嘅啊，我哋而家人口老化，所以我哋要透過移民咧係去培養我哋嘅勞動力咁樣係。呢個完全係可以討論嘅，但係問題我哋嘅特區政府就係從來冇討論，係由九零年代初期嚇，即係殖民地政府嗰陣時，由本來80个、75个每日嘅單程證配額咧，加到150个之後，到而家咧就喐都冇喐過，亦都係從來冇。根據基本法裏面的條文講咧，特區政府係有權咧，係向大陸政府、向北京政府建議提意見，到底個單程證配額係例如係數量啊，例如係點樣係去睇一睇翻佢哋喺大陸嗰個背景啊，係冇啊，即係我哋嘅政府係真係完全失職嘅，嚇咁所以係難過登天㗎。此時此刻叫林鄭月娥第一。行使單程證審批權，或者叫取回單程證審批權。第二就是話要削減，係要削減。第三，甚至乎社會上面有人士講話，係咪應該要完全停添？如果我哋係人口爆炸，嗰就唔係我立場嚟嘅。不過有啲媒體咧，根本就已經幫政府維權啦。我呢度特別當然批評明報啦，即係我明明講到明。三番四次講話，即係我係要求係去調整嗰個配額嘅啫，係呢個係一個講嘅，由減一半啦，減四分一啦，三分一係可以透過一個嘅即係大辯論咧係去處理嘅嚇。但係呢個明報咧就唔寫啊，范國威要求要削減啦，佢係咪好似阿林鄭咁咯，搬龍門咯？哦，你係禁止人哋家庭團聚咧咁樣。我再講一次。當取回單程證審批權的話咧，係有政府係有能力將嗰啲即係轉單程證嘅空子，即係法律罅嗰啲咧，將嗰啲假結婚、假證件嘅人咧就篩走之後咧，反而係更加能夠幫得到嗰啲係真正家庭團聚嘅人咧，係嚟到香港。就唔係而家大陸，我哋每隔一段時間，早幾年咪話40万啊、50万啊，買個單程證啊，或者加快啊，去到年幾前已經又話有部分嘅官員係暴升到係100几、200万啊咁樣。呢啲嘅漏洞係要處理，而我哋嘅特區政府唔願意處理咯。咁所以要繼續追啊！我覺得呢度係一方面就係話要迫使政府要限制境外人士嚟香港買樓。第二就係呢個單程證嘅配額應該係要展開討論啦，係需要去到一個檢討嘅階段啦。特區政府更加應該要講到底我哋嘅人口政策嘅藍圖係啲乜嘢？800万人停喺而家呢個900万人，又或者好似以前曾蔭權發夢講過話1000万人，我哋係要傾嘅喎嚇，因為點解咧？人口政策就係政策之母嚟嘅，你冇一個人口政策，根本你下邊嘅醫療、房屋。教育、土地規劃從何說起呢？是這樣的嘛，是。好，這節差不多了，到這段時間，我們下一節回來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兩位區議員很熟悉的這個簽發酒牌制度的問題，或者我們叫流弊，好嗎？好， 轉頭見。 轉頭見。 原味雞咧係用自創嘅原味鮮凍技術，令到雞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鮮雞，係冇激素、冇防腐劑、冇有害物質，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係唔使解凍嘅，如果唔係雞入面嘅乳酸咧就會破壞肉質噶啦。原味雞咧係沙皇雞，因為冇用激素，所以養嘅時間咧特別長，要養足3个月，養到佢大約2.5至3斤先至劏，所以咧係好大隻嘅，雞味咧亦都係特別濃。如果你是大力推銷這件事，我建議大家轉成這隻雞。